好啦，听过咗九点半钟嘅新闻同埋天气之后咧，呢位嘅嘉宾坐咗喺度啦吓。其实咧，我成日都会问佢啊，法师啊，你听到周边有冇人同你讲咧？佢哋都听到你做节目啊咁。跟住法师就同我讲咗一句说话，原来有噶，我正系跌咗落地下。呢位咧就喺香港大学佛学研究中心嘅总监就系显通法师。法师你好， 你好啊，刘小姐。 我真系跌咗落地下，你谂住同我净系倾下偈就算噶啦？你知唔知有千千万万嘅人听紧你讲嘢噶？ 我其實是有啲少少詫異嘅，即係原來係 咁多人聽嘅， 係啦，即係所以我就啊，好似有多人，即係有好多人聽下嘅， 係啊，係好多人聽。點解我都會咁樣講咧？喺我周邊有啲嘅朋友又好，或者係我會有機會見到啲嘅聽眾朋友咧，啊，原來好多朋友咧都真係對於佛學好有興趣嘅，咁啊成日都會同我討論一下法師喺個節目裏邊所講嘅內容啦。有一次咧，我就同我其中一個嘅朋友傾開偈，咁佢就。佢覺得生活唔係幾開心啊，咁佢跟住就同我傾嘅時候，咁我就話啊，我最近咧有啲嘅體會喎。你上次即係一路講心經嘅時候，你咪講緊一個即係睇法，就係話其實聽心經睇心經咧，你唔好以為人生觀係好悲觀嘅，其實係積極嘅。只不過我哋積極咗之後，若然嗰個結果唔係你所想象想象嘅話咧，你就要不如放低啦咁樣啦。咁我就同佢討論空相啊，咁我就話。是不是很勁啊？ 勁啊！冰班啊！點啊？ 但我就話俾你聽咧，即係最近我有自己一啲嘅體會啦，就係譬如話，有時候我哋好執著一樣嘢，我哋好想得到，我哋不斷去做，不斷去努力咁樣。咁我話，但係有時啦，法師講嘅嘢咧，我未必即係嗰一下，或者我跟住落去咧，能夠完全明嘅。有一日，直到有一日，我哋嘅同事，我哋監製啦，咁話 Hebe， 咁我同佢傾開偈嚇。咁我同佢傾偈嘅時候咧，我就喂有冇拍拖？弊啦，爆咗佢啲料添。唔係，我諗佢唔會怪我嘅。咁我話。你有冇拍拖啊？佢话冇啊。佢话唉，其实真系缘起就会缘灭噶啦，咁样。咁我话缘起就会缘灭，咁但系都系应该要珍惜啊。咁跟住就即时讲啦，系、啊，我好执着于个空相。 系哇， 好劲啊！我当时上个礼拜你讲话执着空相，我未能够完全理解。但系当佢咁样讲嘅时候，我突然间叮咗一下，系、啊，当我哋话我哋开始拍拖嘅原因就系当我有缘分起咗啦，跟住我哋要知道个缘分将会有机会去熄灭嘅。如果我咁执着呢样嘢嘅时候咧，我就唔去开展呢个新嘅恋情咧、原来呢个就系叫执着于空相。 即系好，你呢个角度都系一个好善巧嘅，将空相执着空相解释出嚟咯。咁其实即系你执咗空，执咗有，其实都系即系落咗二边。咁其实我哋。明白咗空或者无常咧，其实就即系你真正明白嘅时候，其实就灵活咗好多。 系， 即系你执着佢一定系咁，或者一定唔系咁，都其实都系执着。咁你明白佢系因缘而生嘅，佢嗰种空即系佢唔稳定，佢可以变化。咁你喺变化之中，其实你可以去把握同埋可以放弃。 系， 咁我哋其实即系、就是、我自己的角度嚟讲，其实。生命你真係要把握，我對人一個生命啊，活在世間啊，你可以做到嘅嘢其實係好多下嘅。咁所以你其實你話雖然係生命係無常，正正因為佢係無常，你有嗰陣時候你就更加去珍惜同埋去運用好佢。咁你就係、是、啊，如果你話啊，如果人嘅生命係無盡嘅，咁你就可以錯完一次、兩次、三次，你錯幾百次都冇事嘅。但你話你生命得。一百岁嘅咁九啊岁嘅，咁你就唔可以错好多次啦。你十岁八岁廿零岁错咗，你三十几岁补翻冇事。你三十几岁四十几岁仲错咧，你呢世就好难掹得翻。咁所以我哋系要珍惜啦，去小心啲去处理我哋嘅时间啦，同埋我哋自己嘅人生啦。咁你明白咗我哋生命嗰个无常之后咧、你先至会去投入同埋珍惜。如果系无尽嘅，咁生命就好似好 冇所谓嘅， 冇所谓咁，你就好似好。可以好 hea 啦， 即系我做咩都好，其实佢都一样系咁。 咁我到头嚟我唔啱，咪再做过咯。 系咁，所以我哋唔会觉得话，哇，喺时间好宝贵啊，或者甚至乎系，诶呢次之后，我下次可唔可以再重蹈覆辙呢件事啊？如果可以唔系咁嘅话咧，咁就好啦。咁即系应该用个咁嘅角度。 系啦，你应该要我可以进步嘅，我要提升嘅， 系 咁你先至会有一个深啲嘅反思啊嘛。人系通过反思先至会进步嘅咋、如果你唔反思，你就。不斷地係咁錯就係好可惜。 係，所以我覺得即係喺嗰個過程當中咧，即係呢幾個禮拜以嚟咧，一路我哋都係講緊心經。雖然一部即係呢一部經係得260個字，但我當中咧，我自己心裏邊咧，當我有唔好嘅心腸嘅時候， 當我有一啲人生嘅困惑，或者會遇到工作上、朋友上、家庭上，我覺得原來都有啲嘢可以幫到下我嘅喎。喺諗問題嘅時候，就等於頭先我舉咗講呢位即係監製阿 Hebe 嗰個例子就是，原來佢係已經明白乜嘢叫做即係唔好執著於空想，但我哋日常嘅生活裏面，我哋太多啦。太多我哋想執著嘅事喺度啦， 係有好多時係我哋做咗都唔覺察， 真係嘅，我哋仲以為我哋好明白佛理咯，原來其實唔係咁樣嘅。咁今日我哋會延續住呢個嘅心經啦。咁上個禮拜咧，我哋講到邊一度，法師你記唔記得？ 好似係講到呢個是諸法空相，不生不滅，不垢不淨，不垢不減。 冇錯冇錯，係。咁我哋繼續落去咯，好唔好？ Okay， 咁我哋其實都眼都要成篇經文 recap 啦，係嘛？即係總我哋最初就講咗觀自在菩薩，咁啊一路能夠行深般若波羅蜜咧，就可以度一齊苦厄，呢個係個引言啦。咁我哋再上唔知邊上兩次咧，就講色不異空，空不異色。咁呢個就講翻一切物質世界佢嘅本質，佢嘅本質就係唔實在、唔穩定、千流變化。咁呢個我哋叫做空。咁呢個空其實係形容緊物質或者心境嘅那個本質嘅啫，咁就唔係話要你唔掉曬佢，即係只要佢個本質係咁啊。咁我哋跟住話啊，呢個講完啦。咁上個禮拜其實我哋講就係是諸法空性空相。呢個空相其實呢個空嘅特質係點嘅咧？咁呢個空嘅特質其實佢係不生不滅，佢唔係會出現嘅，佢又唔係會消散嘅，即係佢本嚟就係咁。 佢根本就係浮游喺一切所有萬物當中 嘅。其實佢就是一切事物嗰個運作嘅方法。 方法，咁佢唔係浮游喺度 嘅。即係佢又你有樣嘢出現咗，咁呢樣嘢出現嘅特質咧，就係佢係由因緣而生。咁佢呢幾原來因緣生咧，佢就冇自己。咁所以一切萬事萬物嘅本質就係呢個空嘅特性。咁佢話：咁呢個空嘅特性係點噶？佢唔係生唔係滅嘅，佢又唔係污染又唔係乾淨嘅，佢又唔係增又唔係減，佢只係事物嘅本質。咁你一明白咗呢個本質嘅時候咧，就嗱，一個好重要嘅就係你唔好執著個外相。外相就可以千流變化唔穩定。咁但係佢嗰個事物嗰個本質呢就穩定好多啦。譬如為一個人嘩，呢個人佢扮到靚靚仔仔都好啦，嘩原來佢裏面係惡心腸壞心腸嘅。咁佢見出嚟靚靚咁好好，但係如果佢心腸唔好呢，佢足歸現出嚟嗰個都係惡相。咁如果一個人 但佢包裝得好呢， 包裝得好，但係佢裏面係壞嘅。 但你可能好後先知道佢係壞，甚至 咁就錯啦，咁就慘啦，失淒涼啦。如果一個人你望落去老老土土又頓頓地，但原來佢係好老實、好善心又好勤力嘅。咁佢雖然係老老土土，咁我想問你想嫁邊個啦？因為假如果係嫁嘅，梗係揾穩定啲、長遠啲。咁你梗係唔好嫁個靚仔但係惡心腸，你梗係嫁個啊頓頓地穩陣，但係又好人又勤力。咁你呢啲長遠嚟講，嗰個性啊，佢個本質係會一定顯露翻出嚟。 但我講呢個例子可能唔係幾恰當啊，但係好多喺啲女性嘅朋友當中，佢哋成日都講一樣嘢，佢係男人都係會變心嘅，所以佢哋一路揀人嘅時候咧，佢哋唔會揀啲好頓嘅。點解咧？懷念都會變，頓頓又會變，醜樣又會變，而靚仔梗係會變啦，係咪？咁所以我都係寧願揀靚仔。咁所以頭先你講呢樣，可能未必係恰當嘅比喻啦。即係到最後，其實嗰個人可能都係一個會改變嚇，唔實在嘅。所以其实他是不是恶心又好，到最后都是行紧那条最后的路都不顶的。 但我觉得人都是有个本质的，即是你一个人是懂得那个人，虽然人的本质都会随着个环境而改变。我们很接受孟母的，孟母三千就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你这个这排这些做啲市侩人，我仔近啲市侩人他就会市侩，我近啲读书人他会读书。咁但阿孟子就人之初性本善啊嘛，咁我哋喺佛教嚟讲都系觉得人系会近边样嘢， 就会似嗰样嘢多， 似嗰样嘢多。咁但系我哋觉得真系，你如果你识得人，你睇啊，其实人其实唔系个个都即系都有啲走势嘅， 有啲好啲， 即系有啲走势，即系喺佢环境不同啦。呢个人你望落去，其实佢嗰个本质嚟讲， 系本质系好重要。 本质嚟讲系一个可唔可以培养嘅咧？有啲人你望落去个本质，你真系有排搞。 系 咁，所以我自己认为就系睇个本质， 睇个本质， 睇个本质嘅时候咧。本質一定是長遠過外貌。 OK， 在一間回來我們會談談有關這個260字的心經。 好啊。 健康地球人， 劉遠芬，遠空法師。 好啦嘛，继续咧就同香港大学佛学研究中心嘅总监啦，就系显通法师讲到呢一个心经啦。讲真啦，其实心经咧虽然得260个字，头先我哋一开始都讲啦，其实佢里边有好多好深奥嘅一啲嘅你话系一啲波嘢嘅智慧嘅、但我成日都同人哋去讲，我识咗少少我就扮晒代表咁样， 好就好好噶。 我就话俾人听，我呢排成日都同阿法师倾偈，或者我哋讲心经嘅时候咧，佢有一样嘢系好吸引我嘅呢一部心经，就话咧你话有波嘢嘅智慧咧，系唔会有烦恼，系唔会有痛苦嘅。 系啊， 吓咁我啲 friend 就话，切个个人都识讲讲系容易啦，几多人做到，我未见过啊，真系。咁我就话啦，就系、是、因为咁样，所以我哋咪会痛苦咯。咁但系我哋希望系咪亦都可以有个目标？我哋希望离开我哋嘅痛苦，嗰啲痛苦其实好多时候都系源于我哋自己嘅。如果我哋搞掂得到我自己，起码唔好话完全冇晒啊！呢日里边，起码可唔可以净系第一次痛苦，唔好下下都系痛苦咧？咁、 你讲得好好啊，真系。你话要成佛真系好似好远咁，你好似话啊，我要去做呢个奥运会嘅咩最健康最叻嗰个咁，咁亦都好难。你做到一阵，你今年系你最叻，第二年就唔系你最叻。咁唔通咁样你就唔使去做运动，唔使保持健康。咁所以我哋觉得其实虽然嗰个最终嘅目标系好高好远，但都唔会阻碍你而家学咗一啲而减低你现在内心嘅烦恼同埋痛苦。而譬如话你头先所讲啊 ，Hebe 个例子，其实已经因为你明白咗少少道理，可能令到你嘅人生更加丰盛或更加幸福都唔定。 我最近咧成日都睇到有关呢个新闻上面咧，讲有关呢个南韩嘅沉船。 系好可能。 我心里边成日都谂，即系当我哋话要当所有嘢出现嘅时候咧，其实原来你系冇办法避开个环境噶。 唉，即系你谂起南韩，我即系讲起呢个咩马航，我都即系好令人心噏嘅事。其实嗱，我觉得南韩同呢个马航，其实两件事，即系当然两件事都死好多人，但系感觉上嘅本质系唔同嘅。但喺唔同之中有一样嘢好类似，譬如话我哋而家感觉嗰个马航嗰个撞飞机，好可能就系因为嗰个飞机师一下子睇唔开。即系俾个老婆又搬走咗啊，咁样样，继而就一下子唔知嬲咗佢，点样样就中咗架飞机落海。咁其实嗱，因为情绪喺我哋咁样贪嗔痴嗰个嗔心一下子冲昏咗头脑，而就一嗰刻嘅啫，咁就撞咗落去。咁但系呢个韩国嗰只船咧，听佢哋讲嗰个情况咧，当然而家完全未有报告啦吓，就系嗰只。超载咗啲货物，超载咗货物成两三倍，咁那个揸船嗰个廿几岁嗰个揸舵嗰个小姐又可能一下子冇经验，咁啊转个态转得快咗，啲水可能又急，咁啲货物一冧咗， 成个船 一歪咗啦，就侧埋一边，侧埋一边就冧晒。嗱，咁唔系想错嘅，完全系因为贪心，咁就即系。摆得多数货物，咁有少少意外出咗，处理得唔好，系完全一错，因贪心而起嘅意外。咁所以其实嗱，两样嘢其实都，你话嗰个飞机师，你吓同佢倾下偈啊，或者化解下佢，或者佢女朋友吓，即、系上飞机之前，哎呀，我等你翻嚟啦，咁讲两句，咁就几百人唔使死噶啦。咁但系韩国嗰个就直头系，只要佢自己大家。留心少少，转个弯慢少少，或者啲货物扎得好少少，或者当然最好就唔好搬咁多货物上船，咁就冇事噶啦。 甚至乎喺嗰、那个即系、就是、所谓嘅拯救嘅过程嘅里边，嗰啲人唔好谂咁多自己嘅嘢， 系啊， 先救下其他人，可能成件事又已经唔同咗。 死少100人你都好啊，咁所以其实即系喺个背后，其实就系一样嘢，愚痴。个飞机师就系愚痴。嗰班蒙查查嘅韓國嗰啲船員又好，船主又好，都係蒙查查愚痴。咁正正因為愚痴而引生一啲咁大嘅痛苦咧，就好遺憾同埋好令人傷心。 但係我覺得嗰啲嘅愚痴嘅人咧，冚唪唥聚埋喺一齊嘅時候咧，先至令人痛苦。即係如果其中你話有一個人。 佢係知道即刻要為一個咩嘅應變嘅，我去翻南韓嘅船咁，即係我哋咁樣講啦。我覺得因為正正我哋學緊心經，我突然間我諗好多好多因緣嘅嘢啦，或者係好多唔應該要喺個時空裏面出現嘅嘢咧，同一時間出現嘅時候。 但個世界正正就係往往就係咁、你認為啲嘢係冇可能嘅，冇可能。 係啊。 但有時啲嘢就係可能。咁所以有人話你世界上有啲嘢可以出錯嘅，佢就會出錯。 係。 咁所以你如果喺人生里边你明白事实嘅无常啊，生命嘅唔稳定啊，咁即系佛陀话成日咧叫我哋你留心啦、觉察啦、be mindful 啦，咁你先至会出错嘅机会少，长远嘅幸福先至容易掌握。咁所以就系即系两件事，其实都系贪嗔痴，一个就嗔心，一个就贪心，贪多少少货物，贪少少方便。那個馬航就是親心，不知道親誰，即是親 他女朋友啊，他老婆搬走了啊。 對，一切的事現在都好像是令人在這個短短的這兩個月裡面就不見了很多人的命了。 很遺憾， 令人很可惜。 很冤枉啊，真的，所以都好冇辦法啦。譬如你覺得菲律賓嗰啲咁，就係一個警察咁，即係俾人炒咗魷魚咁，下次睇唔開就走去殺人。咁呢啲其實係即係我哋佛教講一念之差啫。即一念，你嘅一念唔同咗，啲嘅後果就完全唔同。 但如果我用翻呢啲嘅事件啦，即係雖然呢啲冚唪都係我哋話係好個別嘅事件都好啦，但係呢啲嘅事件喺背後仲有好多好細嘅嘢咧，我哋日日都發生嘅。例如你話親心，我哋冇演變到咁嚴重，但我哋可能會傷害到其他人啦。 有啊，好多時你譬如你同你最親愛嘅人咁一下子嗌交，因為一啲啊，點解你刷牙條毛巾咁擺啊？咁拗親死都得噶嘛。 所以我就話啦，如果透過我哋學心經嘅時候，我哋有啲咩嘅睇法咧？即係話其實我哋嗌交都唔好，因為咁樣而令到大家都咁傷害對方。因為呢啲事實上人係真係會有好多唔同嘅環境底下咧，係會有啲改變嘅。 所以呢個就正正心經裏面所講，你嗰個成日講嚟講去就係你唔好睇嗰個色相，唔睇嗰個外表。嗱，我哋下面而家講到呢度啊，好啦，跟住落去就係視故空中無色無受想行識，即係當你入咗呢個空性，當你睇嘢唔再睇個外相嘅時候，睇佢個本質嘅時候，你就會完全角度唔同啦。譬如話你喺嗰個韓國嗰度，原來我做一隻船，個目標就係安全地將啲人同埋貨物送到去嗰邊，我就唔好因為我少少嘅貪心而去做一啲咁如痴嘅嘢啦，賺多少少有真冇乜所謂啦。咁就因為我哋俾個外相本身嗰個色相啊、受想行識 嗰個利益啊， 嗰個外表就忘記咗我做呢件事嗰個本質，嗰個最重要嘅係乜嘢？即係因小失大，就喺呢啲位著咗個外邊短暫嘅本質。咁所以佛陀講話，你入睇翻事物嗰個本質嗰個空性嘅時候，你就唔好去著咗嗰啲外邊嘅色受想行識嗰啲咁樣嘅身心啊，乃至到由眼耳鼻舌身意色聲香味觸法嗰啲你耳仔聽到嘅聲音啊，你聞到嘅味道啊，其實嗱，如果你話最簡單嘅色聲香味觸法，我哋食飯嘅時候，諗住好味啊，邊啲咩嘢啊，咩咩。其實你要知道食飯的本質是做什麼，食飯的本質是給你健康的嘛。 但是現在在香港很多地方，很多時候我們食飯的本質都不只是健康，反而是越來越不健康。 不健康，還有很多時候你食飯就是搞人際關係的嘛。情人節六七百元、一千元一餐飯，一個人一餐飯，不是講好味咯，是那種浪漫。 但有時我哋會唔會話，因為譬如當佛陀寫呢、即係同阿舍利子傾偈嘅時候咧，其實當時佢哋個社會冇咁富裕啦，而家我哋講嘅人嘅心咧，其實係慢慢會因為環境而改變嘅。以前可能淨係為咗飽嘅啫，而唔會話嗱、你睇到碗飯係幾香，哇！你睇下佢嗰個雕花係雕得幾靚，嗰、個擺設嗰個碟盒個 presentation 幾好。但因為我哋嘅生活嘅提高咗時候，我哋諗嘅呢個係咪絲苗米嚟㗎？呢個係咪咩嚟㗎？可唔可以再做得靚啲啊？咁樣啦，會唔會係唔同咗咧？ 當然係唔同咗，但係本質係一樣。你如果係嗰陣時都有著嗰陣時候嘅相，嗰陣時候可能唔知興啲咩味道啦，咪咩咖喱啊咁啊， 印度咖喱， 印度咖喱，而家呢又唔知咩嚟。咁但係問頭佛陀就話，你都係要睇翻事物嘅本質，因為本質先長遠同埋真實。你一著咗個外相咧， 啲嘢你就會俾佢壓咗。 你所謂著咗個外相，就係俾我哋嘅外表啦，或者我哋得到嘅利益啦。 啊，最簡單啫，你睇股票今日跌咗，唉，俾個跌咗壓力，聽日起咗，好開心，有壓力嘅，因為股票本身嘅性質就係上上落落。 嗯。 你上佢又係正常，落佢又上落正常。你上上落落本身都係股票嘅一個運作。咁其實你話我炒股票唔開心，咁你要明白股票本身就係上上落落嘅、你就唔好因為佢上同埋因為佢落。 佢所以佢係冇情緒㗎。 佢冇情緒。你要明白佢喂上就係本上上落落就本身股票嘅本質、 只不過我係隨住佢嘅上落而令到我開唔開心咁解。 係啊，咁你就會著咗個上。咁、但係你話唔係啊，股票就會上上落落㗎啦。咁、不過我相信長遠嚟講個股票就係會起嘅。 即係所以你睇到頭先講嘅著咗個上嘅時候，佢就好重於佢今日嗰個上，佢今日嘅狀態。 嗰、那個上係唔穩定嘅。个性系稳定好多， 系咁，所以唔该咁多人都要讲咯，就话嗰个人如果好靓嘅话，佢经常要保持唔同百变啊。如果唔系嘅话咧，可能要千变万变。如果唔系，佢就会好快就会觉得呢个相咧已经唔系佢最初认识嗰个相，因为已经体验咗都唔定。 咁当你认识一个人嘅时候，你就唔好睇佢个相，睇佢个本性。 嗯， 嗰个人嘅本性好唔好咧？ 但系要有翻上下功力先睇到本性嘅，到最后亦都有机会系睇错嘅，法师。 咁所以佢就。无本性就是一切佛的本性。 好嘅，你在最后呢度带呢个位，我冇办法唔炒你哋噶。留到下个礼拜我哋再倾呢、這个无本性就系咩话？ 一切法的本性。 好嘅，好下个礼拜再同法师再倾啊。好啦，咁啊嚟到呢个时间咧差唔多啦。咁礼拜六嘅节目咧，下个礼拜六咧我哋会再延续住，好唔好啊？咁啊，如果你系礼拜听嘅时候，听日要翻工啦，保持住开心嘅心情。我觉得呢个都系好紧要，令到自己快乐啲，好唔好 ？OK， 拜拜。 拜拜。